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Hello, hi, 你好，欢迎大家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我是公正， This is 公正。 Hello, listeners, welcome back to Teach Yourself English. My name is Scott, and here we go with another session of English learning.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学习第二课了，但是在学习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我们第一课学过的内容。我们学习了28个单词，关于人物的呢有这样一些单词，不知道您还记得吗？比如 boy 应该是男孩， girl 女孩， king 应该是对国王的意思， queen 是女王或者是王后， man男人男士。那么关于身体的部位呢，我们也学了五个词，我们还是一边来这个做一些动作，一边来复习一下这些词吧。比如说鼻子应该是 nose， 对了。那么心脏心 heart， 再比如摸摸自己的头应该是 head， 非常好。那么我们的脸呢 face， 抬一抬腿 leg，非常好。接下来再看一看有关动物的一些说法，比如奶牛应该是 cow， 斑马呢 zebra， 猫是 cat， 狗 dog。 再来看看表示交通工具的说法，比如小汽车就应该是 car， 那么吉普车呢，和中文的吉普发音非常的相近，是什么呢？对了， jeep。我们还学习了很多关于这个物品的一些名词，比如说 bed 床， bag 包，我们戴的帽子呢 cap， 跟它非常相近的一个词 map 是地图的意思。我们穿的衣服呢，这个尤其是外衣或者是外套或者是大衣应该叫 coat， 我们用的写字台或者是课桌呢应该叫 desk。有的时候我们要把书啊还有一些这个不用的东西或者是暂时用不着的东西呢放到盒子里，盒子应该叫 box。 好，已经学过的词呢我们就复习到这儿。在第一课中呢我们还学习了所有的小写字母，不知道朋友们是否现在能够流利的把这些小写字母写出来。那么在今天的新课中，我们将要学习一些新词和句型。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单词点击。 New words for today. This. This. Is. Is. Yes. Yes. It.It. No. No. Door. Door. Window. Window. Book. Book. Picture. Picture. Table. Table.Chair, chair, pencil, pencil. 好，先一起来学习一些名词的说法。比如我回到家里，首先我要打开门，这个门呢就叫 door, D-O-O-R, door。打开了门，一般呢为了通风，我们还要打开窗户，窗户呢就是 window, W-I-N-D-O-W, window, window。走进家门，打开 door, 打开 window 也就是打开窗户，然后我把手里拿的书呢放到桌子上，书 book, B-O-O-K, book, 书，桌子呢table, T-A-B-L-E, table. 我们以前说过了啊，我们写字用的这个课桌啊，或者是写字台呢叫做 desk, 而我们吃饭的桌子呢叫做 table, T-A-B-L-E, table. 请大家注意区分这两个词，所以我们可以说打开了这个 door, 然后呢打开 window, 我把 book 放在 table 上面啊，然后呢我再拉过来一把椅子，椅子呢是 chair, C-H-A-I-R, chair, chair, 椅子。嗯，坐在 chair 上面也就是坐在椅子上啊，我就要开始画画了。那么我需要什么呢？比如我需要铅笔，铅笔呢是 pencil, P-E-N-C-I-L, pencil,pencil, 画什么呢？画一些图画吧。画就是 picture, P-I-C-T-U-R-E, picture, picture. 学会了这几个名词呢，我们下面再来看看一些其他的词，比如表示是，我们就说 yes, Y-E-S, yes. 表示不是呢，应该是 no,No, N-O, no. 所以呢是 yes, 不是是 no. 再来看看 this 这个词 T-H-I-S, this. This 是指这个这。在这里呢请朋友们注意 TH 的发音。在发 TH 这个音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舌尖放在上牙齿和下牙齿的中间。那么大家试一下 this, 再来试一下this. 好，学完了 this 这个词，我们再来看一下是 is, is 是的意思。最后再来看一个代词，那么就是这个宝盖头的它啊，我们要用 it, it, it。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些句子的说法，请进入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Pattern drills. 当我们想说这是一张床，就要说 This is a bed. This is a bed. 我们要用 this is 来表示这是什么什么。我们再来试一下 This is a bed. 如果要问这是一张床吗？我们要说 Is this a bed?Is this a bed? Is this? 我们用 is this 来进行提问。回答呢，如果说是，我们就要说 Yes, it is. Yes, it is. 不是呢，则要说 No, it isn't. No, it isn't. 您可以进一步说明 It's a bed.It's a bed. 来看下面这组句子。Is this a desk? Is this a desk? 不是，它不是，则要说 No, it isn't. 可以进一步说明 It's a bed. It's a bed. 那么在今天的课中呢，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句子，也是第一次来了解句型。所谓句型呢，就是指的是这个组织句子的这个框架。比如今天我们学习的两个句型呢，一个是 this is 后面加名词，还有呢 is this 是一个问句。 那么句型呢，是一个句子的灵魂，大家一定要掌握句型，而且呢，也只有正确的掌握了句型，才能够组织出正确的英语句子。在掌握句型之后呢，朋友们就可以做到举一反三了。所以请朋友们一定从今天开始就要注意句型的积累。好，现在呢，让我们跟着节奏来把学过的一些句子再来练一练。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This is a picture. Is this a picture? Yes, it is.Is this a map? No, it isn't. It's a picture. This is a picture. Is this a picture? Yes, it is. Is this a map? No, it isn't. It's a picture.This is a pen. Is this a pen? Yes, it is. Is this a pencil? No, it isn't. It's a pen.This is a pen. Is this a pen? Yes, it is. Is this a pencil? No, it isn't. It's a pen. 学习了句型以后啊，朋友们就可以做真实的对话了。先来听一个小对话。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 新装修的房子独特新颖，他的朋友 Julia 不停地问这问那。 Is this a window? Yes, it is. Is this a door? No, it isn't. It's a window. Oh. Is this a table? No, it isn't. It's a desk. 朋友们可能已经发现了，其实啊，我们已经可以用这些简单的句子来组织一些对话，并且呢，和外国人进行交流了。比如在今天的对话中啊 ，Julia 就问 Scott "Is this a window?" 那么 Scott 回答说 "Yes, it is." Julia 又问 "Is this a door?" Scott 说 "No, it isn't. It's a window." 怎么样？交流产生了吧？好，现在呢，我们再来听一遍这个对话。 Is this a window? Yes, it is. Is this a door? No, it isn't. It's a window. Oh. Is this a table? No, it isn't. It's a desk.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教学广播有线调频 99.4 兆赫为您送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学习了新的词汇和新的句型，那么现在就让我来考考你。 Now you have a go. 首先来听一组声音，我来播放一个声音，并且啊问一个问题，您根据听到的声音呢做出回答。先来听第一个声音。 Is this a cat?Is this a cat? 回答应该是 Yes, it is. 第二个声音 Is this a cow? Is this a cow? 回答应该是 Yes, it is. 第三个声音 Is this a zebra? Is this a zebra? 什么？能说是？再来听一遍。 对，应该说 No, it isn't. It's a dog. 非常好。 再来听下一个。 Is this a car? Is this a car? 回答应该是 Yes, it is. 对了。好，再来进入考考你的第二个环节。在第二个环节里呢，我要给大家几组句子，大家试着呢把它们翻成英文。第一组句子，这是一幅图画吗？回答是，是的，这是一幅图画。这是一张地图吗？回答是，不，不是，这是一张画。好，再来看第二组句子，这是一扇窗户吗？是的，是一扇窗户。那么接着问，这是一扇门吗？回答是，不，不是，这是一扇窗户。刚才我们做的问答练习呢，实际上是我们课本第七页的看图说话。那么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对一下答案。我们的第一组句子应该是 Is this a picture? Yes, it is. Is this a map? No, it isn't. It's a picture. 您做对了吗？没关系，再来看看第二组句子，您是否做对了。 Is this a window? Yes, it is. Is this a door? No, it isn't. It's a window. 怎么样，这几组句子您都写对了吗？好，下面呢，我就要给大家留作业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Are you? 我想首先啊，请大家做一些口头的练习，比如呢，大家可以指着身边或者是周围的一些物品来做一些练习，比如我们可以指着一张桌子说 This is a table. 那么可以指着一个包问 Is this a bag? 以此来做一些练习。那么第二个作业呢，我也想请朋友们编写一些小的对话，那么就像 Julia 和 Scott 刚才进行的那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不得不跟大家说再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bye. Well listeners, one more time,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But we'll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English.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和我们一块儿参加讨论的是 Alan。Hi, Alan. Hi, Ginger, and hi, listener. 我们很高兴 Alan 能跟我们一块儿讨论我们的课文。我们今天进行的是第二课 ,Lesson 2。 New words, new page. Please look at page 10. 让我们看一下第十页。Section A, 第一部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文是什么呢？ It happens to be about Christmas. 是关于圣诞节的一篇课文。那么我们先从单词开始。Alan, shall we start with new words first? Okay, Ginger. 圣诞节 Christmas Christmas Christmas Soon 不久很快很快的 Soon Soon 第三个购物 Shopping Shopping Shopping 我们知道商店叫 shopShop, shop, 加上一个 p, 再加上 ing 的这种动词形式呢，就构成了一个名词，叫动名词 shopping。这是我们最常用的词之一。Did you go shopping last week? Did you go shopping last week? No, I didn't. 我上周没有去买东西。I'm going shopping this week.就是这样用这个单词的。下面礼物 Present Present Present 讲的是礼物做名词用。我们还有一个单词叫做 Gift Gift 也是用和 Present 是互换的一个名词也做礼物讲。希望 Hope Hope 动词名词都是这个 hope 我们在课文里边是动词 I hope 我希望我们经常提到的希望工程 Project Hope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希望工程是为了资助贫困儿童的学习的那就叫做 Project Hope 就用的这个希望再次 Again AgainAgain 再一次再来一遍重复一下就这个意思 I'm going to do it again 我想再做一次 I'm going to read it again 我想再读一遍前夕 Eve Eve Eve 专用的指前夜前夕比如说新年前夕 New Year Eve 春节前夕我们叫年三十怎么说呢 The Spring Festival Eve 年三十 The Spring Festival Eve 元旦前夕 The New Year Eve 下面装饰 Decorate Decorate Decorate 动词用东西来布置来装饰来裱糊都是 decorate 下面一个电的电器的 electric electric electric 中间我和 Alan 发音停顿的那一下其实是一个 k 的发音但是呢因为它连起来这个音就发不出来了但是不能吞掉 electric electric 就这样出来的下面装饰品 Decoration Decoration 我们上面学到装饰的动词 Decorate 我们的装饰品是名词了叫 Decoration 如果你买了很多花环呀玻璃纸呀还有一些那个小灯泡啊那就叫做 Decorations 你就是装饰品的统称最后 Finally Finally 最后终于我等了他一天他最后才来 I waited for him the whole day. I waited for him the whole day, and he came up finally. He came up finally, 就是最后的意思。开门，开窗。 Open. Open, 动词 open, 开，打开，开始。Okay, Alan, would you please read the whole new words for our listeners to follow? 我们请 Alan 读一遍那个全部的单词，这是领读的，请大家跟读。 Christmas. Soon. Shopping. Present. Hope. Again. Eve. Decorate. Electric. Decoration. Finally. Open. Thank you, Alan. 在翻阅浩如烟海的英语读物时，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聆听了五彩缤纷的广播节目后，我选择了张道真自学英语。我知道语言学习要用点滴来积累，于是自学英语让我有了收获的机会。或许我的伙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靠近他，张道真自学英语。 记住我这个你。 咨询电话6515-9223。 And let's look at text A. 我们看一下课文。It's about Christmas. So let's see what the text is telling us about Christmas. 我们看看课文是怎么告诉我们圣诞节的情况的。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Shall we start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Christmas is coming soon. The radio stations are playing Christmas music, and the stores are very busy. People are doing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Many families have Christmas trees in their homes already. We are going to buy our tree a few days before Christmas. Yes. And does it ring in your mind, the sum of the Christmas music already when you read this? Yes, the songs such as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yeah. Okay. 我们看到了 Christmas is coming soon.这是一个我们叫做 topic sentence, 叫做开头的句子。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全段的意思了。The radio stations are playing Christmas music. 刚才 Alan 呢在唱的 Jingle Bells 就是一个典型的 Christmas music. Christmas music 就是关于圣诞节的一些音乐、歌曲和一些演奏。And the stores are very busy. 商店开始忙碌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要做他们的什么呢 ?People are doing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人们现在逢年过节都要 do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还有